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99集，伊丽莎白的古堡。冬至他们低头望去，果不其然，冰雪士兵脚下的地面出现裂痕，并迅速扩大，往各个方向蔓延开去。与此同时，灰蒙蒙的天空开始下起雪花，雪花旋即在空中凝聚，化为尖利的冰锥，如同箭雨从头顶射下。突如其来的攻击让众人猝不及防，不得不挥剑抵挡。刚才他们遇到的冰雪荆棘和士兵，让人觉得这里也不过如此。虽然嘴上没说，潜意识也不由得放松了警惕，结果立马被打了脸。细长尖利的冰锥雨速度极快又密集无比，张松稍不留神，肩膀立刻被划伤。这还是他闪躲得快，要是再慢一些，只怕肩上就要被刺穿了。但另外一头，李寒儿就没有他这么好运了。他的剑锋稍迟片刻，立马又有一只漏网之鱼的冰锥落下，直接穿透了他的手掌。冬至听见叫声回头，看着他满手的血污。 我们得回船上去，不行，回去了再登陆会更困难，这种时候不能退缩。 进了城堡应该就不会有冰锥了， 冬至在心里估量了一下，城堡距离他们所在的地方差不多还有30来米。 寒人在中间，我们在周围，以剑气之网，我喊一声就跑，注意步调一致。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法子。众人闻声而动，一边抵挡天上的冰锥，一边往中间退，直到将李寒儿围在中间。然后在冬至的一声令下，所有人开始往城堡的方向飞奔。除了李寒儿握剑的手受伤，暂时无法防卫之外，五个人四把剑加上一条鞭子，将头顶捂得密不透风。罡气涤荡之下，几个人周身形成了一团白雾似的护罩。冰锥还未近身，在接触到剑气和鞭锋的瞬间，都化为了白色蒸汽，消散于空中。但这样也是极其消耗气力的。等六人跑入城堡洞开的大门时，所有人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说不出半句话来。 没事吧？ 李寒儿的手掌被冰锥穿透了一个血洞，但幸而冰锥是无毒的。柳四用伤药和纱布帮他包扎好之后，他动了动手，虽然动作还有些迟滞，但至少持剑是没有问题的。刘清波和冬至他们则开始四下打量，近看才发现城堡的大门原本有锁，但此时锁被破坏了，应该是之前法国人或者降头师们已经进来过了。这是一座完全由冰雪铸成的建筑，即使是大门和墙壁也充斥着华美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雕塑。城堡一楼殿堂的中央则是一尊巨大的人身雕像，起码有3-4米高，面目看不大清楚，但穿着华美的衣裙，连脖子上的珠宝和项链，微微卷曲的短发都纤毫毕现。张松对此嗤之以鼻， 一个比赛的地方而已，用得着这么劳民伤财吗？ 这是伊丽莎白的等身像，这肯定是她变出来的。51小组只给我们提供了一座荒岛和一大块冰川而已。 等身像？你是说伊丽莎白有这么高？ 对啊，比起我她还是很娇小，我每次要和她说话也只能缩小到与他差不多的身形，太不方便了。 这样说来，威廉提供的信息的确没错，他说金苹果在庞然大物手里，这的确也是一位女巨人。 刘清波把章鱼从冬至的肩膀拎起来。 你的朋友还会设什么陷阱等我们？你一次说清楚，不然我们就把你烤了当夜宵吃。 章鱼眨了眨仅存的那一只眼睛。 我不知道呀，伊丽莎白的确很喜欢恶作剧，但她只是调皮而已，不会对我造成伤害的。 你皮糙肉厚，当然不会对你造成伤害，我们可不一样，刚才她的恶作剧就已经是杀人级别的了。 可是组委会那些人说过， 要我们尽力对你们造成妨碍，不然会拿不到报酬的。 刘清波在心里把组委会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，换作平时，这些障碍的确不算什么，顶多受点伤流点血，但在天魔残魂虎视眈眈企图唤醒什么远古怪兽的情况下，这种考验就变成了添乱，只能让人平添困扰。冬至指了指地上的冰屑， 之前有人来过，大厅里应该没什么危险，就算有陷阱也已经有人踩过一遍了。 没错，我们快点去找伊丽莎白吧，我感觉到这里地下有一股十分危险的气息正在缓慢苏醒，找到伊丽莎白就可以让她用冰雪镇压住下面的东西，阻止她醒来。 众人穿过富丽堂皇的殿堂，快步走入旁边的走廊，日光从精细雕琢的窗户透入，冰晶璀璨生辉，美轮美奂，简直堪称艺术品。比起一问三不知的章鱼，他这位巨人朋友的审美情趣可就太高了，要不是情况紧急，冬至几乎想要缓下脚步细细观赏这座建筑物，甚至将它的每一个细节都临摹下来。走廊一侧甚至还有形态各异的冰雕，有高举长剑的骑士，有手持火炬提着裙摆的女子，还有…… 这不是法国团队里的一个人吗？ 那座冰雕拿着机枪准备射击，面容惊怒，正是跟他们起过冲突的法国人。李孩儿记不清对方永长的名字，但能认出他的模样。走廊里七座冰雕，其中有两座是法国人，除了握枪的之外，还有一个手里提着把细长微弯的武士刀，高高举起，还没来得及落下，瞬间的惊诧凝固在脸上。 这是伊丽莎白最喜欢玩的游戏了，把活物变成冰雕，我也被它凝固过。 能恢复吗？ 当然可以，温度升高，表层融化，它们就能出来了。 虽然这种把戏无伤大雅，但谁也不想被冻在里面。 没性命危险就不要管他们了，走了走了，我们还要去找天魔呢。 冬至对刘清波的话哭笑不得，还是掏出了两张明光符，朝两座冰雕掷去。符火贴在冰雕额头上燃烧，冰层化水缓缓地滑下，但持续不了多久，符火就燃尽熄灭了。毕竟不是练火符的，效果不大好。冬至有点惭愧地挠挠脸。 老张，帮把手呗。 浪费在他们身上干嘛？ 让他们慢慢融化，能出来就行，不用太快。 张松出手的两道火符悬于冰雕的头顶，火焰比冬至的明光符大得多，又没有那么快熄灭。在这样的烘烤下，冰雕头部开始缓慢的融化，估计用不了多久，里面的两个人就能出来了。一行人没有在原地多做停留，走廊后面是一个又一个的房间，仿造欧洲古堡，房间里挂满了画像，有纱帐大床、欧式沙发，只不过这一切全是由冰雪雕成的，奢丽之中只让人感觉阵阵的冰冷。冬至他们穿过房间，循着走廊尽头的楼梯往上走，第二层、第三层都大同小异，因为听章鱼说伊丽莎白可能待在古堡顶层，他们就没有再一层一层的去仔细看，直到踏上四楼的楼梯，啪的一声，头顶又开始毫无预警地落下无数冰锥。 后退！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